既进步啊，完全系机动化、机器化，唔单话男子可以做，连女子咧都可以做。所以如果以今日嘅眼光嚟睇咧，唔单话暹陀罗嘅男子屠夫啊，咁啊亦都包括呢个暹陀利嘅女子嘅屠夫。嗱，咁既然系屠夫，大家明白佢个工作就系杀生、劏猪、劏牛。唔论佢系亲手劏，就是、因为用机器劏，只系控制个机器就会劏到嗰只猪、劏到嗰只牛。佢所做都系杀生嘅事业。咁啊，譬如乜呢？就譬如啊，我哋如果任何一个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优婆塞的善男子，或者受了在家菩萨戒的优婆夷的善女子，如果你在受了戒之后你不清净持戒，即是说破戒犯戒，那你犯了戒之后呢，就将你的戒体毁灭，将你一切的善法功德都杀害了，没晒了，杀晒了，就好似一个屠夫啊，将嗰啲猪，要用将交来几多只牛，冚唪唥杀得清清楚楚，一只不留。所以称为咧，佢哋旃陀罗嘅优婆塞，亦都包括旃陀利嘅优婆夷。啊，救优婆塞系优婆夷，嗱，救咧就烦恼救啊。嗱，例如我哋一个礼拜都冇冲凉。嗱，咁啊，家下都未曾大热，不过开始得天热啦。如果唔落雨嘅话，就太阳普照啊。中午嘅时候咧，澳门我就唔知，香港咧已经咧达到31度啦，中午啊，可能咧虽然未到32度，已经咧超过31度几，或者31度7，或者31度9，咁啊应该都几热噶啦。嗱，咁你话咁嘅天时，如果一个礼拜唔冲凉啊，就当然咧就有好多嗰啲寒气，唔单寒气啊，仲有嗰啲脑泥咧系积住响呢个身体嗰度。嗱，咁你虽然冲凉用番碱，而家不过洗咗嗰啲寒气冇咁缩臭啫，但系佢一个礼拜积埋你嗰啲咁嘅所谓脑泥啊，嗰啲垢啊，都唔系话你搽啲番碱就可以咧洗得佢甩，一定要用干毛巾咧咁啊卷埋，咁啊出力咁啊佢擦佢，咁啊先至咧可以擦甩嗰啲脑泥啊。嗱，咁啊现在话救优婆塞、优婆夷咧，就个譬如我哋受咗在家菩萨戒，如果你唔守戒嘅话咧，乃至到一条一条咁样犯啊，就系话即即埋埋。你嗰啲犯戒嘅罪咧就唔少啦，就好似啊，我哋一个礼拜或者10日唔冲凉，即使你啲汗气冇咗啊，你嗰啲脑泥垢啦，都积积埋埋咧，都好多好多，所以称为叫做垢嘅优婆塞、垢嘅优婆夷啦。结优婆塞、优婆夷结咧，就系、是、好似打猎，我哋一条绳啊。咁啊，打一个裂唔够，又打个裂，咁啊，一个一个裂咁啊，打上个拉到紧紧咧，拉咧你就容易，打一个裂咁啊，尽量拉一拉，跟住又打又拉一拉就好容易啦。但系你打得咁多裂，拉得咁实啊，等到你想要解开佢咧，就应该就唔系咁容易啦，几难解啦。咁就譬如乜咧？就譬如啊，我哋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或者善女人，你受戒之后啊，你唔守时你自己个本分，你唔好好地持戒啊，唔单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重戒，你都犯齐咧，乃至到向下仲有26条嘅轻戒咧，一条一条咁样犯落去啊，一条一条罪，咁啊即。积埋埋啦，好多好多嘅罪业，咁你将来咧想唔流转呢个生死都几难，就好似呢条绳啊，打一个裂，尽量拉到实，又打个裂，又尽量拉到实，成条绳啊 打晒练有咁神拉咁神呢，你话呢条绳子有冇用，有乜用处呀？冇用处啦，你想唔掉咗佢，唔当佢废物垃圾咁样抛弃佢呢，都几难。就好似我哋破戒嗰啲罪过，我哋讲话破戒嘅烦恼结呢太多啦，就唔系咁容易得到解决。想唔在呢个生死流转呢系几难。佢话结嘅优婆生，结嘅优婆夷。嗱，咁我哋讲咗所谓呢条杀戒啊，在受咗在家菩萨戒之后，我哋一定要守持。如果唔守持，就得咗啊，失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体，亦都得唔到呢个四更第一个暖法，更加谈唔到所谓四果中嘅初果衰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斯衰陀洹，三果嘅阿罗含，四果嘅阿罗汉，亦都系属于咧破戒嘅优婆塞优婆夷，佢哋最臭嘅优婆塞优婆夷系旃陀罗屠夫嘅优婆塞优婆夷，系最够威、最打结嘅有呢个烦恼结嘅优婆塞优婆夷，得到咁多嘅罪过，佢话唱啊就结名，佢话是名系初重啊！我哋结呢个名咧，就叫做六条重戒之中咧，系第一条嘅重戒，佢话是名系初重。嗱，我哋讲完第一条杀戒之后咧，我哋讲第二条个道戒啦。个道戒就第二，即系六条中咧，佢排第二，就叫做系代第二啦。佢话优婆生系优婆而戒，佢话虽为真命，特不得偷盗，乃至一前，佢若破时戒，是人即失系优婆生。优婆而戒，是人尚不得暖化，放衰陀洹至阿罗含，是名破戒优婆生。优婆而臭，优婆生，优婆而旃陀罗，优婆生，优婆而救，优婆生，优婆而结，优婆生，优婆而是名系二重。嗱，咁啊，六重戒第二条嗰只道戒，嗱，咁啊，杀戒就系伤生害命，系重戒。嗱，偷盗咧，咁啊，亦都系重戒之一嚟噶。嗱，咁啊，通常嚟讲咧，即系一般人咧，除非系佢品德好差，或者系为呢个生活所逼，佢只系偷嘢嘅啫。即系话一般人啊，所谓过得去嘅。即使只是两餐的，没有多余钱的，他有两餐的温饱，他都不会去做偷盗的事。所以孔老夫子都说，他说衣食足，然后才知耻辱。如果你的衣食不足，他就没有了廉耻，他偷东西了，他为生活了。如果我们一个人生活安定，有两餐的温饱，他有些羞耻。他想如果他偷东西被人拉到，认真就没面子。在这个文明社会还说讲人权。我做小朋友的时候回乡下，我都见过很多，即是一般人偷荔枝啊，或者偷番薯啊，或者偷菜啊，被那些乡勇拉到呢，真的五花大绑，还拉你整条村打头锣去游街去游营。咁行到边处，无论细路仔但又好，掟佢石头又好，刮佢两巴又好，你冇得还手，只有接受。你话几丑呢？咁应该一般人呢，照你都唔会随便嘅偷盗。所以呢条偷盗戒呢，固然系唔可以真系如头先所讲嘅偷盗啦，但系主要就戒我哋嘅贪心。因为偷盗呢就比较呢来得呢微细。固然是明火打劫你不可以做，但是一般的所谓小偷顺手牵羊你也不可以做，同时亦都戒你的贪心。凡是偷盗都与这个贪心是有多少的关联，所以我们一定 唔好啊做呢个偷盗嘅事。嗱，做呢个偷盗嘅事咧，咁啊亦都系欠债噶。你咪以为话系我好聪明，我呃骗人哋，我呃到你，好似你上咗当啦，我咪占咗便宜啦。连法律都奈我唔何，我走法律啦，走得好好。就算俾你拉到、捉到、揭发咗，你都入唔到我个罪。咁啊，应该呢个人就好聪明啦，叻仔一名啦，可以讲得系话。就算系呃咗你，你唔知道，连俾警察发觉拉去，佢都揾唔到呢个证据入我个罪，要当庭放人啦。咁我应该好聪明。冇事，但系唔系咁简单。虽然法律奈你唔何，但系咧呢个因果奈得你何啊？你今世呃咗人哋嘅钱，贪心令人哋在不知不觉之间损失嘅财物在你手上，但系咧法律奈你唔何，可是呢个因果上咧你要还啊，唔系便宜噶。嗱，如果你福报大，将来还嗰阵时咧，最多咪俾钱还咯。最怕你冇咁嘅福，你冇钱嚟还，生生世世做牛做马，只系有几条草食，乜嘢待遇都冇。嗰阵时你就知道痛苦啦。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受过在家菩萨戒嘅人，除咗第一条杀戒，杀生唔好做要守之外啊，你第二条偷盗戒呢亦都要严守得係清清正正啊。如果唔係呢，你欠咗人哋呢个金钱债啊，今生你唔还，将来都要还啊。因果係丝毫都唔会差错啊。所谓盐前滴水啊，滴滴都是滴回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走了个地书的。如是因如是果，那么如果你欠了人家这个银钱太多，你这个债太长，那么当然呢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解脱了，也就等于好像找绳索一圈一圈绑住自己，箍住自己，咁啊，点得自由，点得自在呢？就等于话你在呢个生死中流转啊，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咁样去还人家哋嘅债。头先我讲，如果你系有福报做人，你在人之中咧，你有钱，你还翻俾佢都仲好啊。例如好似好多人俾人打咗荷包。今日咧好多人有金卡嘅，都唔系普通卡啦，金卡啊，俾人哋偷咗去咧，走佢一揿，只要你个户口有钱，俾人哋一揿咧，可能损失二三十万。呢啲咁嘅新闻亦都唔系新闻啊，可以讲话旧闻都唔够啊。相信大家有啲人都亲自啊，俾人家偷过呢啲金卡啦，去攞钱嘅。嗱呢啲咧，如果你有咁嘅情况发生，你唔好烦恼，你唔好抌个身份。实际你就是畜生欠人家的钱，但今生你有福都还可以用金钱还给他，你就当为凡你有了损失，被人家呃了钱，被人偷了钱，被人家拿了金卡去按了钱，你不要后悔，你应该要欢喜，即是说你已经轻了一层债务了。如果你不是欠他的债，就是澳门都有咁多人口啊，点解个个都唔失，系自己失咗？当然系你欠咗佢噶啦，所以你遇到咁嘅情形，你系当为咧欠佢还债啊，你就心安理得，你就唔会烦恼，你就唔会抌脚咧，系叫苦连天啦，你就身心就觉得好舒服、好轻安。点解咧？我还咗一笔债啦，呢笔债我已经清咗啦。好过将来啊，你冇福冇钱去还，做牛做马去还呢，或者做奴做婢去还啊，咁就苦啦。所以我哋凡系有金钱上嘅损失，无论俾人偷咗俾人骗咗，你唔好怀恨于心，你应该生个欢喜心，呢啲就係你前世欠咗佢嘅， 所以金山要清还，咁你清还咗啲不债啦，就好似十条绳绑住你，你少咗一条绳，轻松啲啦，得翻九条啫，冇咁紧啦，起码十份啦，咁啊少咗一份嘅系货，你咁样谂咧，你就舒服。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由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咧，固然唔好偷渡，亦都唔好贪心去呃骗，更加唔好啦吓，攞人哋嘅便宜，以为自己系聪明，实际你系最笨，因为你欠咗啲不债啦，你肯定要还噶。好似我哋同银行借钱咧，就算你走得甩，唔系代表咧你又算数啊，你迟早都系要还俾佢噶。咁啊，从前有个老修行，佢就住喺呢个大丛林里边。咁佢做咩工作咧？佢做斧头，个斧头你唔好误会，我哋着斧嗰啲斧头啊，系呢个库房嘅头，不过同音啫，亦同好似咁嘅意思嘅斧头。即系呢，我哋嘅丛林咧住三百个人咧，好普通一件事。咁啊，有个库房。库房里边有个监狱，即系当家啦，所谓钱银嘅出入佢负责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人咧要帮手去买嘅，好似嗰啲父子副当家啦，咁啊负责买卖啊，或者冇米佢就去买米，冇柴佢就去买柴，冇咩嘢斋粮佢就去买斋粮。咁啊，当家就俾钱支钱。嗱，咁啊，买到嗰啲斋粮翻嚟啦，买到嗰啲米啊、盐啊、糖咧。他就不负责去保管的，他只是负责买我们丛林的职务呢，分得很清楚，一层一层呢，不会错乱的，很好的程序的。那么谁去管理呢？就是斧头，就是库房的头，这个名字都很好听，实际他的工作呢就保管、啊、买到的斋、啊、米、啊、油、啊、盐、啊、他就保管、啊、厨房每日要给多少啊，几多个人食饭需要几多米，咁呢个饭头就去帮佢攞。啊，咁啊需要几多根油去煮菜，咁呢个菜头就去攞。啊，咁啊如果或者一次买得太多，一下用唔晒咁多，等落嚟个天气又潮湿，好似啲冬菇就会发毛嘅。咁你就系负责咧，好天嘅时候你知佢晒下，呢啲都系副头嘅工作。虽然佢唔系实际管钱，唔系实际佢买嘢，但系买翻嚟嘅嘢都由佢负责管理。等到冇啦，佢就通知当家，乜嘢乜嘢冇咯，咩嘢斋冇，或者冇米冇油咯，咁啊同当家讲，当家就俾钱叫嗰啲副当家啦去买，即系副子。嗱，咁呢个副头咧，为人应该都好忠神，如果唔忠神咧，唔可以做呢一份职嘅。因为所有全自几百个人的斋粮都在他手上揸住，他不可以徇私，不可以喂我哋老朋友啊，嗱，俾樽油你翻去炒啲面食下啦，唔得，咁又系错因果啊！凡系做呢个职位嘅人咧，一定要相信因果，一定要尽忠职守，用一种为大众服务嘅心，绝对唔可以咧有半点嘅私情。咁啊，既然咁好嘅人啊，佢应该就唔会犯错，佢偏偏就犯咗错。咁啊，有一次咧，就有个斋主啊，咁啊来山咧就供粽，咁啊供啲乜嘢咧？每人两个糯米饼，糯米饼咧即系磨咗嗰啲糯米粉啊，佢哋用啲糖浆咧捞嗰啲糯米粉，咁啊捞到嗰啲糯米粉捞好啦，佢就唔用火焗噶啦。他们用个饼印将那些用糖浆捞好的糯米粉一嚿咁粘就揿落那个饼印那里就剥出来，就是这样就给人吃的了，就不会用火来焗到它是剥剥脆的，不会的，都是这样，是拆好糖浆和糯米粉或者芝米粉，就揿落个饼印剥出来这样吃。反正每人就派两个，既然用糖水来捞那些粉呢，咁就肯定啦，摸落佢都会黐黐有啲糖嘅味道，黐手噶啦。咁啊，呢个斧头师傅咧，咁啊，佢既然管理呢啲嘢，佢最多佢唔贪多啫，唔攞多啲啫，起码两个话明系每人两个，咁啊自己都系一份子啊嘛，丛林啊，佢咪照样分翻两个。但系佢自己咧就好孝顺嘅， 他有个老母，他虽然出得家，但出家不是说不要父母，你就不要误会，出家仍然要孝顺自己父母，这是佛讲的，所谓孝命不得为家，亦命不得祭子，从这个守家这方面，他们祭子哪样你不可以做，杀生你不可以做，偷盗你不可以做，那就祭子不准你做的，但是孝就叫做戒，你孝顺父母师生三宝呢，你要孝顺，你不可以忤逆父母师生三宝啊。既然他出了家多年未曾好好照顾自己的母亲，在身边服侍的母亲，但是母亲尚在啊，他得到这两个炒米饼，他想想不如我自己不吃了，我已经每天都有两餐饭吃，应该就拿回来供养自己的母亲。那一方面他没有用火焗过烘过，虽然是用糖水拆埋，但是如果你碰得多他都会散。那第二亦都是黐手黐脚，咁库房旧史呢所用所谓人有三急嗰啲纸呢，就唔係今日嗰啲一卷卷嗰啲纸咁靓㗎嘛，都係用草纸，草纸呢佢哋成匹成卷好似都布咁㗎嘛，就緊你先戒好一张一张咁，丁方几大一张，一啖咁淋喺度，边个地方要佢就俾佢一啖咁派俾人哋用㗎，他就负责这些事，库房都有的。既然这些饼碰得多又会散，散了之后又会黐手黐脚，所以他就顺手就拿这块草纸，就包住那两个饼，就拿回去给他的母亲。但这块纸不是他的，这块纸是公家的，是十方常住所有出家人，当时无论住几多个人都有份共同所有的财物，不可以用来私人去用的，他拿了一块。经过若干年，他们在这个常住，在这间从来服务，自己想一下，终日为大众服务都要为下自己，想一下自己一事无成，修行很大障碍，他想一下都不是了，我既然为大众服务了咁多年，应该都要自己都去外面参学，为下自己的道心，为下自己将来了生脱死的事。咁佢就执埋个包袱，准备听日咧就告假落山。咁啊，嗰晚咧嗰个护法战神咧就嚟揾佢啦。咁啊，第二朝咧佢准备起程嗰阵，个护法一只手就掹住佢个衫领。咁令神一望，啊，原来系护法先生，咁有乜事啊？吓，佢话你咧，你争呢一匹布。佢话你，如果你清还呢一匹布，你就可以走得。佢话假如你呢匹布唔清还清楚嘅话咧，你唔走得。你如果再欠落去咧，利上加利啊，你就唔止还一匹噶。佢话我本来就唔会干涉你。他说我看见你在这个常住服务那么多年，为人正直，深信因果，不会做出呢所谓为自己各种的利益的事。不过这一次呢，你拿这一块纸呢，你是无心的，你不是说全心呢去偷这些纸，你只不过为了孝顺你的母亲分了两个饼，你才就顺手拿这张纸去包好给你的母亲。他说这点心呢你是很好的，我都好呢尊敬你。他说但是这块纸呢是这个庙这个常住公家是为当时同住的人所共有，你不可以一个人拿。他说如果你不还的话呢，你就在每一个出家人面前你都犯一个偷盗罪，你的罪很严重。所以我家人念你多年来在这些服务都是忠直，不会做这个违背因果的事。这张只不过你是顺手，你不是全心去偷骗，所以这样你都是要还。所以由那阵才开始酸酸埋埋利上利到家你要走了，刚刚是一匹布。他说如果你不还这一匹布呢，你不走得。哇，咁呢个裤头一听，真系多头都彪悍得咁做啊！咁啊想还都唔得，咪还。嗱，咁我哋从呢啲咁嘅故事咧，我哋就知道啊， 所谓这个因果呢固然很重要不用说啊，但我们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尤其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呢，更加呢不可以啊有这个贪心，那么一定呢要这个因果啊分得呢是清清楚楚，固然不要呢顺手牵羊，或者呢暗暗地的偷人家的嘢。就算呢我哋睇到一样嘢好嘅，你即使人哋俾你，你都唔好啦吓，随随便便呢去贪人哋嘅嘢啊！嗱，咁啊有啲人就咁个，例如有一串珠，假定比喻咋吓，一串珠，但我又冇钱买，咁呢个人咧同我相熟嘅，咁我又见到几好啊！就或者有一样任何嘅物质，咁啊自己买唔到。又或者亦都冇能力买，但系对方有啊，同我好相熟，啊佢每见一次就啊，你呢件嘢真系好啊，我个猛咁赞叹，见一次就赞一次，见两次就赞两次，咁啊对方既然同自己都好朋友啦，咁啊见你猛咁赞啦，佢好啦好啦好啦，如果你系咁喜欢嘅，哎我送俾你啦，嗱虽然咧你唔系偷，但系对方原先唔系想送俾你嘅。如果他是想送给你，就不用等你赞得几次才送给你啦。他应该老早见到，喂，我做老朋友，你串珠你啱就送给你啦。他老早就送，加他不是老早送，只是不过因为你呢一次又赞叹，两次见到又赞叹，无论几多次见到就几多次赞，你都是想要啫。不如俾咗你啦。即使是这样，都是属于呢这个贪心这个偷盗所持吧。所以我哋要小心啊！你唔好睇见杀戒固然系严重，其实道戒咧都唔简单啊，仲未细过呢个杀戒啊！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学佛嘅人啊，尤其是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啊，对于呢个外边一切一切嘅大小物质、名利、金钱，千万都唔好有半点嘅贪念。你有半点的贪念或者贪求，即使你达到目的了，你都是向对方借钱，你欠了对方的债啊！今日还，生生世世总有一次要还。所以道戒呢都很微细啊！他说优婆塞戒，虽为生命就不得偷盗啊！优婆塞就包括优婆夷，你受了这个在家菩萨的善男子就叫做优婆塞，你受了在家菩萨界的善女子呢叫做优婆夷，所以说优婆塞优婆夷的在家菩萨界你受了之后呢你要守戒，他说虽为生命，即使为自身，为着自己这个性命，没了这些钱真是过不去的，你宁愿损失自己的生命，你都不好呢去偷人呃人家的钱。理由就是人总要死，那么这次都少了这笔钱呢就不过得了，那么算了，总有人要走的，那么起码我不用借人债，不用借人一笔债，将来永远都不用还。你如果为了保存自己眼前这个生命，你想过得去，而去起一个贪心啊，去偷或者去呃去骗，即使你达到目的得手啦，唔系话算数啊，即使你聪明，但系因果都唔放过你啊，你今生唔还，乃至到几多生之后，你都要还啊，等到你还嗰阵时，就唔系话借一毫。就还一毫啊！所谓利上搭利呢，可能仲比个匹布啦，咁啊仲要长。你哋有排，我啲书所记载咧，如果响我哋中国嚟讲咧，印度八个钱就响我哋中国可以做一件长衫，等你话八个钱都几好用啊！做一件长衫包括布料、人工。咁所以你话乃至一钱即系最少个数目噶啦，既然唔系毫子，亦都唔系个仙， 亦都唔係一蚊，只係呢一蚊一毫一嘅先至嚟拆一拆一拆其中一個錢啫。好少好少，我哋都唔可以嘅偷，都唔可以嘅貪心啦，去呃騙。我話乃至一錢就係超，乃至係超量，固然大嘅數目，所以話過萬、過百、過千，我哋唔好去偷。乃至到啊超略咗嗰啲大數，即使係最微細嘅一個錢，我哋都唔可以偷。總之唔係自己嘅，我哋受咗菩薩戒嘅人都唔可以去做。佢話乃至地一錢，佢話若破是戒啊，若果你破咗呢一條戒啦，即係咧，總之睇到人咁嘅又好，你就靜靜俾佢偷，無論物質與共係金錢，你都去偷，或者偷唔到啊，想盡辦法去呃去騙，務求達到目的上手咧，就係、是、犯咗呢條戒啦。佢話若破是戒咧，嗱咁啊，以下咧就係同頭先所講第一條一樣嘅。頭先我講得咁詳細咧，就係話六條都係一樣嘅，所以呢我就唔再重複啦。佢話是人即身，優婆身，優婆而戒，是人尚不得念法，放須陀換至阿羅漢，是名破戒優婆身。是優婆夷，臭優婆身，優婆夷尖陀羅，優婆身，優婆夷舊優婆身，優婆夷結優婆身，優婆夷是名是二重，即是六条之中呢是第二条的重罪。那么讲到这处呢，时间到了，那么下星期日，星期日是今天再同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再讲了。阿弥陀佛。Thank you.